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金锤殿下朱穆英，把个李纯气的，啊，歘一刀，斜肩铲背就砍。朱穆英乐呵呵地看着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来吧。刀眼看到了，他使了个海底苍花，左手锤往上一弹，咔呀，这一锤正碰到刀上的大呀，风声就有30丈高，把这李春震的虎口都出血了。哎呦，拨马刚要走，他右手锤就抡起来，哪去呀？就在这选坟地吧。啊，把李春揍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朱穆英赢完之后，一拨马回归本队，双锤挂好，一抱拳：“元帅，我干的干净不？长帽一拨了脑袋，还行，也立大功一件，后边待着去吧。”呵，长宇一看这边真行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呐，老了。就得看这些年轻的人了，说着笑着，哎，就把这仗打上了。这么是高兴了，陈友谅气得在马上好像没摔下去。啊，哎呀，南京就在眼前，我瞪眼拿不下来呀。我自说常玉春这些人没了，什么事儿没有，没想到这帮年轻的这么厉害。哪个过去？哪个去给两位王爷报仇？这回啊，说什么也没人言语了。陈友谅再一看，身旁这些人大概都没睡好觉，耷拉着脑袋都要睡着了。嘿嘿，啊，跟我摆开肉头认了。看这意思，谁也不想过去了。这个。陈友谅一想，我要不卖卖力气冒点风险是不行了。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来，给本王压住阵脚。”陈友谅说完了，自己先练烫刀扎上胆儿，练完了马往前催，是直奔前敌。长茂一看，众将官哟，给帽太爷压住阵脚，你们都立功了，该看我的了。宝马良驹来到两军阵，他把禹王神槊在手中一端， 你挺好你。 陈友谅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 立马横刀，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看，嚯，一瞅跟那猴骑骆驼差不多。这位这难看，头上这顶盔戴的也不端正，身上的甲胄东扭西歪，松松散散，再看那护心镜都跑到嘎鸡窝里头去了，手中这条禹王大槊锃明刷亮，斜背着个皮兜子，在肩头上斜挂着一条金链子，不知兜子里装的是什么。马可不错，膘满肉肥呀。再看这张脸是张饼子脸，左眼大右眼小，左眼大的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眼睛比香桃大不了几圈，呲着个牙翻着个嘴唇，这难看就甭提了。陈友谅心说，朱元璋在哪儿划了这么些零碎儿？看罢多时，娃娃，你是何人？ 我说话小点声行不行？ 打仗凭的是能耐，说话声大声小都没关系。要问我呀，做完的啊，别一报名把你吓趴下。呸！废话少说，你到底是谁？ 先提提咱爹得， 你废话，你爹 啊？对了，我爹，你要要还不给你呢？哎，我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胜将军常遇春，我是他老人家不孝的第二个儿子，茂太爷常茂便是。小子，听说过没有？这个 陈耀亮脑袋嗡了一声，真听说过，虽然没见过面，耳朵磨出茧子来了。一听说是个茶帽，出事那时候一槊对四槊，一抓定太平，走马取南京，大战金陵侯，赤腹燕寿，血战雨花台，这小子确实有名望啊，就这模样的。心里头怎么合计，怎么不服气儿？就凭我满身的本领战不过他？想罢多时，好小子，既然你是常遇春之子，来来来，与本王大战300合。 多少？300合？我陈友谅，你真会吹呀、啊！咱这么办得了，你要在帽儿太爷的马前能过去3个回合，我趴在地下管你叫老祖宗。来了！ 说着他一晃禹王神槊，没等他动手呢，陈友谅的刀下来了。打仗先下手，下棋先抢红旗，这采取主动，唰一刀，力劈华山，扑奔顶梁门。长茂翻着雌雄眼看着， 挺好，来点来点再来点来点。 陈友谅一听，什么玩意儿？赶紧把刀撤回去。长茂，你说什么？ 你看这有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来点再来点，那刀离远了能砍得上吗？咱们得离近点。 你废话呢！把柴有亮气的唰一刀又下来了。长茂这回拿定主意了，我这一招就把你刀崩飞了。运足了力气，与王朔兜着，来了。眼看刀到近前了，禹王朔往上一兜，正碰刀头上，这一下不要紧，把陈友谅震得哎呀一声鼻青，在马上掉下去了，刀也飞了。 陈友谅也当着年纪大点摔得也重点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这好不好？把个长帽乐的瞎了，睡着了，你这家伙！二次轮去与王朔刚想要砸他，正在这时候，九江王陈友弼眼睛红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哥哥吃了亏，能看着死吗？陈友弼咯楞，把自己大刀挂上，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搭箭，对准长帽，啪嚓嚓嚓嚓，奔长帽连发数箭。长帽一看不好，赶紧用禹王朔拨打凋零，哎，这么一耽误，陈友谅的亲兵卫队闯上去，像绕死狗一样把陈友谅抢归本队。长帽一看气的，他还叫唤上了，心说话，人家都立了大功了，就是陈友谅在我手底下跑了，那能甘心呢？他催着战马是直奔陈友弼，嘴里还直喊，小子，要不是你射带尖的筷子，我能让陈友谅跑了，我非砸死你。他这一肚子气奔陈友弼撒来了，陈友弼不敢惹他，是拨马就跑啊。长老真不亚如虎入狼群一般，就杀入核心。长老这一玩命，这些小弟兄可不干了。野人熊胡祥、金锤殿下朱穆英、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大家眼睛都红了，恐怕长茂万里有事。七杀战马乱斗交还，马上都不下的哗，也全冲过去了。军师刘伯温一看，既然打了交手仗了，恐怕各位小弟兄吃了亏，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传下将令，吩咐一声冲，步兵在后，骑兵在前，左右两翼，向九国联军是发动猛攻啊，真是排山倒海之势，杀冲啊，别让陈友谅跑了啊，咚咚哒哒哒哒哒，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战况是空前灿烈，眨眼之间就见死尸翻滚，金漆锣鼓满地全是，一鼓作气就杀退了联军。陈友弼保着哥哥陈友谅就兵退紫金山，民兵打了个大胜仗。刘伯温一想，不能离得京城太远了，恐怕中了敌人的埋伏，打着胜仗咱们是见好就收啊，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螳螂螂锣声一响，军队撤回来了。可出了一件事儿，叫这些小年轻的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他们把陈友谅杀退之后集合在一起，长帽点了点名，我看死谁没有啊，还有谁，一个两个零，哎，十二个都没死，哎，不错。大伙说鸣金了，军师叫咱回去，叫咱回去啊，咱不回去，来来来，我说两句话你们听听有理没理。元帅你说吧，元帅你说吧，说吧。我说咱回去干什么？咱的爹都在牛肚子里头困着呢，我听说连饭吃都没了，现在不定饿死没饿死啊。有道是救兵如同救火，耽误一会儿就许爹没了， 我的意思，咱不回京了，干脆杀奔牛肚子，把皇上咱爹都救出来得了，对不对？ 对，太对了，咱们应该去。 武进忠一听，军师告诉咱们回去，咱要不回去，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废话，废话。军师那是叫他军队，咱们现在也不当官，听什么收兵不收兵的，他收他的，咱走咱的。他这一出主意，大伙不敢不听了。十二个年轻人主意已定，是赶奔牛塘峪。你倒打听打听，这牛塘峪在哪边？是在正东，是在正西呀？这些人琢磨着，奔东去就差不多少，正好是笔直的一条大道。长茂一想，就这么走，得哪辈子能走到？ 我那这么办行不行？ 今天骑马的也好，部下也好，咱来个赛跑啊，看谁先跑到牛塘峪，再立大功一件。要跑到后边，那可是大了孙儿。来吧！年轻人都不服劲儿，长茂拿禹王神槊在地下呲啦画了趟线，说：“这站好啊，我喊一二，咱就开始跑啊，谁也不行掉队。”你说他多能出损主意？画好之后，长茂看看都站齐了，站齐了啊，我喊了，一、二。他输了十二，骑马的是七杀战马，乱斗交环，部下的把两腿撒开，顺着这条道，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也搭上长茂缺德，他一看朱穆英紧挨着他，朱穆英也是宝马良驹，叫万里一盏灯。长茂也是宝马良驹，叫板肋莫雕。这两匹马上下差不多少，脚力都同样的快。长茂耍坏，拿禹王神槊照朱穆英那匹马的屁股后头戳了一下子，问你快点行。那宝马良驹不让打呀，万里一盏灯疼痛难忍，蹦起多高的是摇头摆尾，噌压过众人，窜到头前去了。马惊了，把朱穆英给气的，你哎，多去缺德，你越怎么带也带不住了。马要一惊了，当然速度就快了，把长茂众人远远闪在背后，一匹马先下来，可把朱穆英急坏了，怎么带也带不住，最后自可信马由缰，你爱怎么跑怎么跑啊。这匹马呀，翻山越岭，跳壕沟，趟小河，一直跑出来有一天一夜，这马精劲儿才过去。来就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也不跑了。朱穆英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用眼睛瞅了瞅这匹宝马，你倒跑啊，你把啊我拖哪来了？我打你不可。朱穆英煞了脾气，找了棵树，把马的缰绳拴好了，把马鞭子抄起来，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揍把这匹马揍得稀溜溜爆叫，啪啪啪直撂蹶子。后来揍得不得灵了，朱穆英这气儿也消了，行了，改你记大过一次。把马解下来，他回头看了看， 长毛他们连影都没了。哎呀，这什么地方？他往四面一看，山连山，岭连岭啊，一眼望不到边，跑到山环里头来了。我坏了，也大概我也得饿死，怎么办呢？先找个地方吧，打听打听，最主要找个地方先吃点饭。想的是二次上马，这阵迷失方向，随便就走了。当走过一程，朱木英一看，哎，有门，这山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敞亮，山岩不那么陡峭了。又走了一会儿，发现地势平坦，是个盆地。哎，他在马上掌声往前头一看，恍惚惚看见好像一座村庄，这村庄还不小呢，心里说话行了，找个地方先喂喂肚子，把这马也喂一喂，然后咱们再说。来，奔这铺子就来了。等到了这一看呢，正经不小呢，是个大镇店，四外还挖了圈河，上了铺着木板桥。他这匹马过了桥，就来到正街上，就见这块做买的做卖的人来人往，推车的淡淡的，人烟挺稠密。他再往两旁一看，还真有几家饭馆子。哎，再找一程吧。等找到十字街一抬头，他高兴了，路北了有一座二层楼。他一看这楼上挂着块匾，恍恍惚惚的好像认得这几个字儿，会有楼，挂着蓝幌，门前盯着赌娃。他一看是回民的饭馆，提了提鼻子，真香啊。行了，我先在这儿吃得了。他从马上跳下来，穿过人群，来到会友楼的楼下，一看旁边还真有拴马的地方，把马拴好了。这儿吧，来到楼门口，跑堂的发现了，一瞅这位是要吃饭，赶紧过来，哟，大爷，您吃点什么？楼上雅座单间可都有，包办酒席，随便要随便吃，东西还便宜，做的还干净，准保还得位。行啊，不得位也照样填饱肚子。我这马丢了怎么办？丢不了，我们这有人给照看，咋给看着马？光看还不行，这马啊没喂也没遛，你最好帮忙把它喂好了，一块儿算也行。行，有人把马牵到后院去了。朱某英一看一切事都没了，哎，把衣服拽拽，拖着沉重的双腿上了会友楼的二楼。他一看单间雅座都没意思，正好临街这块有张桌，哎，二楼的窗户开着，往这一坐挺眼亮，拉了把椅子，他往这一坐，伙计给端了盆净面水，他把脸上的汗和泥土擦了擦，伙计又给沏过一壶水来，喝这好喝呀。朱母英一扬脖把这壶喝了，才演出一场大祸。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谁把星光点亮？谁？